道。 别肉麻了。 好啊，又抓到一对儿，学校三令五申，不许男女，不许男。 男？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？ 十来秒吧。罗隐，不许装蒜。 什么？又抓到一？ 那恭喜您，又抓到了一对儿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86集。放假的前一天，R中没有晚自习，不过虽然同学大都已经归心似箭，班主任杨树果还是奋力开口。 静一静，静一静，有件事情啊，下个学期六月开始，咱们呀就要冲刺高考，你们大家最好有个目标学校、目标专业，不要随波逐流。开学以后时间很紧，假期啊可以研究研究。6月6号，我会收集大家写的目标学校、目标专业，大家一起努力到达。 大家都是呆呆地看着班主任，一副没有准备好的样子。 老太太杨树果从第一名开始。 沈西，有想上的学校、想学的专业吗？ 没想好。 小学初中时他中二，想研究大炸弹，谁不老实他就揍谁，让大家都瑟瑟发抖。上了高中，尤其是遇到皮冻，他成长了许多，开始注意自己，也开始注意未来，不会再单纯的喜欢出风头。沈西本人并不觉得他在早恋，倒认为他是在最好的年纪见到对方，不早不晚，再早呢嫌太幼稚，再晚嫌太成熟，唯有现在可以思考决定今后好几十年打算如何度过。 语数外物化生，你最喜欢哪科？ 物理化学。 那可以从这里入手，相关专业都看一看。 杨树果不再多讲，将目光移到夏九家的身上。 夏九家呢？ 也没想好。 那你最喜欢哪科？ 语文英语吧。 确切地说，也并不是喜欢这俩，只是喜欢看读文章，感受更多人的东西。杨树果问过前十，9个没想好，只有一个想学考古。杨树果回了句不好就业，看得出来那个女生非常沮丧。最后杨树果又讲了一通有目标的重要意义，便让大家提早放学回去寝室收拾行李，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沈西依依不舍，明天开始她就要去某肯德基拼命的拖地。要知道在肯德基里拖地的，不管地多干净都要不停地拖拖拖拖拖，有点像希腊神话里的那个西西弗斯，天天推大石头，石头推上去滚下来，滚下来推上去，永无止境。而他自己即将天天握大拖把，挥过去挥过来，挥回来挥过去，惨啊。沈西替他的洞宝拿着大包小包，一路将人送回市中心的家中。他们乘出租车，除司机外，前排还有一个乘客，又是拼车。他们就在前排座椅的遮挡下，偷偷摸摸的十指相扣。座椅固然可以稍微掩人耳目，但其实也无法确保不被看到。可是两人都不在意，觉得别太嚣张就好。至于被看到或者不被看到，无所谓。到了门口，夏九家看看沈西。 明天白天我要跟我爸买东西，准备行李，估计没有由头再去看看你了。 没事。 我爸在家呢，我进去了。 沈西将手里的东西全交过去，夏九家接过来，轻轻松松地提着。 东宝，那两周后见。 两周后见。 天天联系。 好。 沈西想想，掏出自己牛仔裤里的黑色 iPhone， 用手按住 QQ， 往微信图标上面一拖，立即生成一个新分组文件夹， iPhone 自动将其命名为社交。而后沈西将电话、短信、邮件、 Hangouts、 FaceTime、 Skype 甚至微博全部拖进那个新分组文件夹，长按其中一个图标进入修改状态，把组名从社交改成了下酒家，又把文件夹移到第一屏第一个图标前面。行了，沈西举起手机让下酒家看他的桌面。 一个 APP 不回我就换另一个，另一个不回就换第三个。 夏九家看到桌面上有相机、照片、时钟等图标，还有几个文件夹，一个是学习，一个是游戏，一个是附加程序，而在所有图标前面第一个大大咧咧的叫做夏九家，里面是电话、短信、微信、 QQ 等等全部市面上流行的通讯工具。夏九家叹了一口气，将手里的东西放在了脚边，也掏出手机如法炮制，将通讯工具全部转移到了一起，命名为沈西，放在图标的第一个。 会每天联系，放心吧。 沈西又把两手放在对方腰上。 东宝，再亲亲脸行吗？ 随便你吧。 于是沈西又是轻轻地捧住脸，从发际线开始，沿着饱满额头到眉心，到双眼中间，到鼻梁，接着双唇划过鼻尖，小心翼翼轻轻地亲起人中和上唇间最翘起的部分，含在口中用心地吸吮，半晌放开，又用舌尖舔弄上唇下方唇珠。夏九家的长款外套敞着环，沈西伸手从夏九家浅灰毛衣下面探入，捏着腰，没过多久又渐渐上移，却只在侧面没有乱动，甚至可以数出肋骨。毛衣稍被撩起，能看见一点小腹。夏九家仰着脖子忍不住露出唇缝。就在这时，沈西屁股手机嗷嗷地响了起来。沈西没有想管，夏九家却蹭地推开沈西，贴着他的身体。 我爸可能会听见，你接。 沈西无奈，只得接起。 喂。 前后的声音立即传来。 哎，沈哥，您老是在哪儿呢？ 跟你们妈在一块儿呢。 过来喝啤酒撸串吧。 不去了，明儿还要早起呢。 拖地吗？ 我管。 挂断电话，气氛全无，还是有点害怕老爸听到动静，夏九家便弯腰拎起地上的东西。 行了，我进屋了，你回家吧。 沈西呆呆地看着夏九家，从裤兜摸出钥匙打开大门，转身走进电梯，打开手机，点开备忘录里那个叫做变态的文件，更新着。守攻略的地方，手、腰、胸（括弧侧面），嘴巴攻略的地方，额头、眉心、鼻梁、人中、嘴唇（括弧唇珠）、下巴。而另一边，夏永和正在用手机打斗地主，怪不得没听见。夏九家叫了人，白白的面皮上浮着一层红雾，快步走进卧室。第二天，夏九家与夏永和到外面购物，有防晒霜，有吃的喝的，还有各种药品，有备无患。中间接到沈西的微信，早上九点我到肯肯喽。早上9:15开始拖地啦。早上10:15还在拖。早上11:15还在拖。下午12:15 还在拖。下午1:15，还在拖。下午2:15，吃午饭，肯德基，居然还要花钱，就是便宜一半儿。下午3:15，几个大姐不错，没叫清理厕所，就让我收拾盘拖拖地。下午4:15，大姐们说明天学习前台，后天总配，后面还有厨房腌制。哎，夏九家一一回了。到下午6:00多，夏九家终于买完，因为已经晚了，回家还要收拾行李。夏永和想吃个快餐，争取速战速决。他拎着几个袋子，带夏九家走进商场旁边的KFC， 推开玻璃门，夏九家一眼便看到沈西就在台前站着，好显眼呢。因为人多，沈西正被要求帮人用 APP 点餐，他站在那儿酷霸狂拽，问一个大爷：“您想要什么呀？”“ 请先给我一个你的微笑。” 您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咋还看读者呢？ 啥读者呀？读啥者？ 如果你要闯祸呢，咱们俩就猜拳。 你会猜拳？ 嗯，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，还是直拳？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